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命一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 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 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 好啦，大家又到星期二晚啦，呢个夜晚黑八至十嘅夺命捞松嘅时间啦，咁咧就话话笑就嚟升级话嘢，我谂 缩工每一集你每一集咁样升级， 今日围攻你样嘅， 你系叫缩工系嘛？你升级做咗缩工， 缩工系啊，做咗缩工。 缩工即系咩啊？系你 我嘅阿哥嘅仔 嘅仔 嘅女。 系咯，即系你阿哥个孙咯。 系咯，佢 我咁就叫你 即系你阿哥抱孙， 我哥抱孙。我就坐抱咩侄孙叫唔叫侄孙？ 侄孙 系侄孙， 侄孙咯系咯， 唔系侄叔公咯， 系啊，叔公 叔公系啊，所以叫做好快华少就升级做华爷啊， 华公咯， 华公啊，跟住做阿公添啊。 做阿公又唔系咁样噶 啦喎，做阿公咧就头痕啦呢排就咁啊。首先咧就未节目未入主题咧，一票不能投之前咧，就好多听众 PM 我问我。喂，一陣間講唔講城報啊？咁樣 講城報要圍 點解唔講城報咧？ 要問你 咁我就一梗係回答佢啦。我話 Why not 咁啦，係嘛？ 我哋有第一手資料。 咁第二 Why not 之後就 That's right。 That's right。嗱，呢度咧，細良，我要做少少即係真情否白。就尋日出街嗰個閻王解毒片咧。我就上個禮拜六嘅，就揾唔到嗰啲茶杯，就揾咗個酒杯裝茶。我一滴酒都未飲過嚇，即係我係咁牢嘈噶啦。但係咧，我飲唔飲酒都唔牢嘈噶，係啊，同飲酒無關。 我證明啦，調翻轉，阿哥同飲咗酒反而冇咁牢嘈。 咁點解唔俾啲酒佢？ 係啦，咁同大家我哋 大家做個實驗。 就是真的乾杯了、這個啊、為什麼呢、這個、就是這個熱烈彈琴、啊、熱烈唱呢、就話說今早起身我的手機那個 WhatsApp 就未停過，大家都將城報那個頭版新聞就拍了下來之後就傳給我、問我發生什麼事， 有些特登去買一份、 是的，那我只寫了四個字，我就說香港大亂、這樣 我今天都是我專門去買城報， 我想他是 專門去看 城報呢，就據說以前呢就好早期啦，呢、這個星美收購嗰陣時咧，佢就想揾我幫手嘅，咁我就同佢即係接觸過啲管理層，好耐之前啦，即係楊家成之前嘅老細嚟嘅。咁咧就咁我講笑咁講，唔知係咪講完笑之後佢唔請我。我話城報咧就銷量最高嗰日咧，就係呢個拜山嗰日，重九嗰日。咁點解咧？就係清明嗰日。咁我就話 你嚟燒啊！ 是啦，因為燒俾老豆睇， 老豆嘛，老豆嗰代， 老豆嗰代嘛， 係啊，咪依然有個叫做撈女怪招好睇噶， 唔係呢個二世祖手記咩？ 嗰類啦，即係佢啲文字好過癮嘅，即係老一派嗰啲文字講啲風月場所。 嗱嗰陣時我就同佢講，嗰陣時就啊唔係啊唔係啊邊個添啊，唔係陳輝啊，楊陳國強個年代嚟嘅係。 嗯，哇！咁你咁講，你又真係 咁佢就揾咗阿叻啊，揾咗黃晶啊，咁樣諗下點樣搞嘛。 啊， 咁我就話好簡單嘅啫，我話港品唔好做，淨係做波、做賭同埋做鹹嘢。 嗯， 咁啊搞掂啦，我話。咁佢就冇聽我講啦，當然係。咁就結果就 結果就變成咁啦。 而家連重陽都唔係，清明都唔係最多人買，而家連清明都冇人買。 你嘅經歷咧，同我有啲似，我啊申報啊嘛嗰陣時，記唔記得啊？即係我做過申報。 申報社長嚟㗎嘛？你係。 係社長啊 ，CEO 啊，管曬成個營運啊。當時咧，我同你就唔同啦，我就冇你咁全。 你就淨係做廣。 我就唔係，我淨去到。上下楊生嗰度，楊生由頭望到， 梗係啦，楊生唔串得啊，大佬。 喂，我冇串，由先一入去佢間房，由頭望到我落腳，跟住咧面部表現出一個好疑惑嘅神情，因為其實係阿梁天偉介紹我上去嘅，佢就揾阿梁天偉，梁天偉就話嗱，我就冇興趣啦，你試下揾我徒弟， 呢個幾好嘅， 徐少華啦咁樣。好啦，跟住我上到去，因為我嗰時都仲係30幾歲，啲衣著咧仍係。比而家 好長添， 跟隨係嗰陣長頭髮。 嗰陣時真係 MK 華啲啊！嗰陣時 咁啊，跟住咧就我話：，楊生，我話咁，我話嗱， 阿梁生就叫我上嚟，杨生你系吓、啊、一号人物，咁我只系上嚟咧就谂住认识一下，我话咧就唔系嚟见功嘅，咁佢就先安心咗啲，安心咗 都唔知点样应付你。 咁跟住咧，我嗱杨生，以下咧我大约花40分钟嘅时间讲下我对而家传媒嘅睇法。我第一句我就第一句就抌巴佢，第一句我系唔会好似。你的好朋友黃毓民和埋呢個鄭經翰咁，就教你點做嘅，點做申報。我話我只可以用40分鐘嘅時間話俾你聽，點唔好 唔好做申報， 唔好點樣唔好咁樣做申報。咪第一個咁啊，梗係話嗱，唔好學蘋果，唔好做蘋果。第二唔好跟減減啊嘛，數一數。咁講40分鐘之後，跟住話嗱，徐叔話我咧嗱，好老實咁講。你一上 我都 你一上嚟嘅時候咧，我最多咧就諗住你可以做我旗下一份刊物嘅副老總， 叫做新假期。 未有新假期，未有新假期。 哦，嗰個投資啊，嗰本咩經濟一周咯， 啊經濟一周。跟住咧嚇嗱咁誒，聽完你講完之後， 你就可以做英皇集團，揾阿范徐麗泰個位俾你啦。 咁哇咁高嘅味道， 那個、叫英皇中國啊嗰、那個。 英皇中國總經理啊嘛， 咦我好似高過佢喎咁。 咁你做好短時間 啫，佢喺樓梯底嘅， 係樓梯底做好短時間。 跟住咧， 我諗喺佢 office 嘅樓梯底。 嗱咁啦，我而家就想你可唔可以幫手搞申報咁樣，幫我搞申報。跟住話嗱，楊生，我話好似我一開始上嚟講啦，我就唔係想嚟見光， 我交個朋友嘅啫。 我交個朋友，而且我都冇本事啊。頭先你聽完之後，我都唔識點搞噶嘛咁樣。咁啊，跟住過咗一個禮拜之後，佢又揾佢秘書打電話俾我，哇！依個真係第一次講啊，喺你個節目講。哇，應該冇事嘅，因為我都係讚揚佢啫。咁跟住一個禮拜之後咧，佢話：，徐叔。我就上去見佢啦。啊，哎，楊生，跟住佢話：，喂，我諗到一個同你合作嘅方式，點啊咁樣？你做我助理，這個英皇集團 assistant to chairman。又跟住做咩呢就話嗱，我有啲新嘅 project 就交俾你去傾，我會配一個律師，配一個會計師，同你一齊。你就去做 in charge 嗰、那個，就去傾新 project。哇！咦，楊生咁有趣好多喎、啊。我不過咁，我未做過生意嘅、啊。佢唔驚啊，得噶啦，有兩即係、就是、有兩會有兩個人會幫你 咁。technical 嘢，睇住啦。 咁跟住入咗去做呢個 assistant to chairman 三個月之後，阿楊生終於揾我第一個 project 我做啦， 就係、是、申報。 因為申報第三次減價戰，咁啊入咗去做申報就咁樣。 嗱，呢個成報咧，我覺得咧，同申報咧，其實嗰陣時仲有快報嘅，其實都係一啲老牌嘅報紙。嗱，申報威過，你知唔知？ 申報威過。 羅賓啊嘛，創辦人。你知羅賓係第一個將呢個 pop fiction 啊，呢個低俗小説喺美國引入去上海，然後再喺上海咧，49之後引入嚟香港。嗰啲三毫子小説啊，嗰啲伊達啊。馮家啊嗰啲咧，奇案系列啊嗰啲咧，就係、是、申報嘅創辦人阿羅賓搞嘅。而申報係當時真係小市民嘅報紙，明報就所謂扮知識分子啦。但係申報一路咧都係普羅大眾小市民個副刊啊，特別 係佢後屘仲有一樣嘢嘅，就係、是、財經嘅貼士。 後屘好似係羅賓，好似就賣俾阿楊生。中間我唔知係咪羅賓，因為移民去加拿大。咁就賣曬，佢就驚共產黨，咁就環球出版社啊，咁就武俠世界就俾咗沈西成做，就出到而家嗰種，1959年嗰本嘢，而家仲出緊嘅武俠世界。係啊，我諗係羅賓創辦嘅刊物裏邊唯一生存到而家。申報執咗未㗎？ 申報而家真係我唔知喎，有冇網 有冇網民？ 知唔知啊？申報執咗未？ 有冇網民可以提供？ 成報咧就講一講佢嘅即係韓文法。之後咧，何文發就係創辦人啦。咁城報大廈其實就係喺北角，即、就、係、是、七海中心隔離啫嘛。喺柏來山道口啊，我覺得。咁咧就其實都係同華僑日報啊嗰啲傳統家族嘅報紙嚟嘅。咁到何文發老咗啦，咁就賣啦，將個股權賣出去。咁咧就先咧就係、是、我記得就係好似係陽光衞視，即係阿黃 啊 黃精楊蘭。 乜精啊？咪真系黃精， 黃精係 陳精， 黃精征服個精， 嗰、那個尋找他鄉的故事就起到嘅 嚇，征服個精就嗰陣時陽光衞視啊嘛，嗰陣時就楊蘭同佢啊嘛，咁就係黃精先就一浸先嘅，咁然後跟住咧就唔掂，咁就俾咗爆棚哥，即係陳國強啦，咁陳國強接手之後咧，搞一輪揾阿叻啊、港馬啊又成啊咁樣都起過一輪子嘅，咁收尾又唔掂。咁咧就揾咗大陸嘅星美，星美就係咧做港產片合拍片同埋港產片嘅代理喺大陸做院線嘅係。 咁嗰個星美兩兄弟咧就崩唔少錢落去。 嗯， 但我估星美嗰下已經係政治任務嚟噶啦。 嗯， 即係去到星美入股嗰陣時候，我估啊爆棚嗰個年代咧都仲係講緊做生意嘅。 係， 所以先至諗下點樣賺錢。佢嗰陣時諗緊政治嘢嚟嘅。 係，佢嗰陣時都仲諗住要賺錢，我覺得就已經有少少 要諗住轉型，點樣去即係做賭啊、做貼士部啊呢啲咁嘅嘢。咁所以去到而家咧，就 before 佢接之前，佢停咗刊兩個禮拜嘅嘛，就是、上次出Pete Maverick 上去。咪話佢要停機啊嘛，要停機唔准印啊嘛， 欠糧啊嘛，欠薪， 並唔到人工啊， 係啦，咁咧就嗰陣時就係白明漢球會嘅主席，前主席啊， 而家就 喺獄中啊，好似係啊呢個楊家成嘅嗰陣時，咁就但係楊家成冧咗檔之後咧，我估咧就嗰啲錢咧就有問題啦，周轉有問題，咁結果咧就之後好奇怪嘅，其實係有白冇事嘅喎。 跟住冇停過啦， 不知名嘅噃，咁咧就結果咧就係啦，唔單止出糧冇問題，而家打開份城報咧，喺今日嘅頭版隔離就係大肆招聘人手喎，係 啊。 咁呢個城報就真係搞下搞下就真係成功咗啦！而家 喂，仲有啊！最新消息就話喺今次九月四號嘅選舉當中，城報報業集團旗下公司竟然係其中一個可以在那裡搞民調三家， 是的， 它是其中一家， 現在 XPO 有三家，香港研究社老了的、就是傳統的所謂幫中聯辦配票，幫民建聯配票的了，跟著就滾動民意，就是香港民意調查，就是 Robert Zung 的鍾庭耀 的 但現在期就期在成報啊，嗱我當你土共就香港研究社，泛民就呢、這個咩咁嗰個成報唔通代表中央 啊？我諗睇今日嘅氣勢， 我覺得佢一定要掌握獨派嘅嗰個走勢啦。 其實會唔 喺每一個選區嘅分佈呢個先係重要啊？ 如果睇今日嘅氣勢咧，我就覺得佢除咗代表中央，都唔會代表第二個噶啦。 我覺得嗱，而家就好多人解讀。究竟點解一份內地資本的背景？但係你不可以將城報今日頭版炮轟中聯辦與梁振英搞港獨呢件事咧，作為呢個孤立事件咁睇。 嗯， 嗱，頭先我同阿哥倫都傾過，之前發生過兩件事，大家唔為意嘅。第一件事，內地一個網媒訪問阿曾玉成，曾玉成喺裏邊就話一國兩制走曬樣。第二就係話呢個佢唔同意梁振英好多決定。 嗯， 結果晏晝俾人鏟咗。 嗯。 呢、這個訪問喺內地 界線係嘛？ 邊界定 邊界定界線？ 有界字嘅， 係有界字， 就係、是、新成立嘅網媒嚟嘅。咁、然後咧就八月嗰陣時咧，多維咧，多維係乜嘢咧？其實係一個美國嘅海外嘅，本來係屬於民運嘅組織嘅團體。 嗯、 但係喺習近平上台之後咧，就於品海之前收購咗之後咧，就將佢攞嚟咧去同阿習建立呢個工作關係。 嗯， 就係、是、一個叫做習派嘅黨媒嘅嘢叫做。 多維而家變咗係習派嘅黨媒。 多維，內地就係澎湃網、 哦， 海外就係多維網。咁咧就多維網就出過一篇文章，係同今日城報所講咧有一半係一樣嘅。今日城報多咗另外一半係咩咧？係689.5。多維嗰篇咧就淨係 呢個 中聯辦。 係啦。 其中一個指控係咩啊？中聯辦喺香港西環治港。同周圍的人令到相信中聯辦等於中央，他的 accusation 是什麼呢？不是他阻礙，不是他貪污、 嗯、 而是說中聯辦扮中央、 嗯、 那這個多維這個報這個評論員文章呢，在香港的媒體呢就得很少數的討論過。我記得在《蘋果日報》評論版裡面李平就寫了一篇文章，就是講多維這件事、 嗯、 但是其他呢，其他作為新聞處理的就沒有了。 嗯， 即系多维呢篇文章。 喂，咁如果有你呢个 piece of information 作为一个即系旁边去睇呢件事咧，嗱，你话多维就系习近平 派 嘅 习派嘅党媒 啦。咁而家佢哋两而家成报嗰篇嘢有一半系同多维嘅 抄过嚟，我估系。 咁你就 呢、這个佢笔名叫咩？汉江市。 你可以因此而而且佢係幫中央講説話啊嘛，《城報》今次嗰篇報導咧， 肯定係 係啦，係幫中央講説話嘅，係 鄧中央唔抵啊！ 嗱呢樣嘢咧，我覺得咧就係逐樣嚟講啊。首先我哋講一個人物叫于品海先，于品海咧就係當年就即係叱咤風雲搞明報，查良本信咗佢啦。 其實你前傳你就好多人唔知嘅。 于炳海在加拿大回来呢，其实他是跟陆公卫那班人走在一起， 是是是， 就叫香港观察社。 这件事 观察 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我那时候读紧书，我是香港观察社里面的大专界的成员。 哦，原来是党员。 我觉得我即有些关 系。有两条线，一条线就是梁慕涵所说的学友社，就是这个司徒华，还有这个叶国华，还有这个梁振英。另外一条线就是香港观察社。 香港观察社 就是于炳海。 这个是好 坐一点先，唉，真 系。嗱，咁唔使惊嘅。如果我而家又冇吓，即系冇佢哋咁风生水， 即系咁啊。其实你就等于阿文西同埋零零七一样啊，就系、是、国家遗忘。 唔系嗰阵时遗忘咗， 国家遗忘咗， 所以走去卖猪肉。 系啦，一个唏嘘嘅猪肉。 所以而家咧咁愤怒啊你。 所以 唔系，所以咧饮茶都怒嘈啊，系咪先？ 国家遗忘咗嘅零零七号， 即系国家仲未有任务俾我喎、啊。而家 打开个厕所睇下一阵间。 嗱，我话俾你听，当时有啲咩人？有个叫黄轩尼， 我 识有个叫郑宇石， 黄轩尼是大律师， 仲有个叫吴崇文， 吴崇文我识佢系民主党中委嘅创办，港同盟中央委员。 即系你、我就唔知嘅，因为我哋咧就系、是、因为做辩论队，咁啊做到即系好似口齿伶俐，咁嗰啲郑宇石系中大讲师嚟噶嘛？ 我见你骨骼惊奇， 咁啊即系话，咦你真系练武好才呢？ 系啦，咁啊火云邪神， 吸你咗去中环开会，就见到头先我讲嗰啲人、 嗯。 到今时今日咧。其實我都不好知道他們做什麼、 嗯、 但是呢我就覺得呢香港觀察社是一個很特別的組織、 嗯就是、他受到他不單止什麼、嗯、他受到港英政府重視過，當時鍾日傑、啊、當時的報政司、啊 嗯、 是親自接見這個香港觀察社的成員的，現在有什麼呢，行會成員胡鴻玉啦，環境局副局長這個陸公衛啦、嗯、香港01的老闆馬列研究所博士于炳海啦、 嗯 還有秦家聰啦，即是胡鴻玉的老公啦， 胡鴻玉的老公 吳崇文啦，吳崇文醫生就曾經是港同盟創辦的時候的師傅來的，金主啦、啊、金主來的，港同盟的金主 來的，即是那時候跟我們見面得多呢，就是黃軒利和吳崇文、 嗯、 即是每次來中環，你的那些專業人士請你幫人吃東西、啊、吹水、啊、喝酒、啊、即是我們作為一個大學生覺得很嗨的、 嗯啊，咁啊，而家黃軒你就做咗，唔係黃軒你就一直都係大狀，而且係幫一傳媒咁 樣嘅律師， 一直都係一傳媒嘅御用律師。 咁、啊、我喺佔領運動都見過佢，但係近呢幾年佢身體就麻麻地， 身體 麻麻地。 不過最近啊，聽講好啲。不過你可能唔識黃軒你，我哋啊、嗯、啊就同佢都好熟。咁啊就係站裝。站裝好翻曬，佢話 即係咁樣企喺度， 企喺度，佢而家可以企兩個鐘，日日企， 咁啊勁過朱海迪咯， 日日企， 哇，咁我得噶咯，真係， 咁啊佢而家見親人都勸人站裝噶， 係啊， 可以拍打擂台啊， 咁呢個於炳海咧就除咗觀察社嘅年代之外咧，佢仲同另外一個人搞過傳媒嘅噃，你又估下邊個？出個雜誌嘅，出個政論雜誌 嘅，唔係正經雜誌都叫做正經， 就叫做正經， 就叫正經。 呢個係明報之後啦，係嘛？ 呢個咧就係1990年， 我真係唔知啊。 1990年嗰陣時候咧，就啱啱三份雜誌，一周刊、正經、當代。 正經就係咩咧？ 同當代。 柏林圍牆倒下嗰陣時出世嘅。 當代就係1989年文運之後。 當代就係 李子仲， 好似啊。 李子仲 成 場， 當代李子仲都是1989之後的產 品，但後面有金主的一樣有，他是幕前的、 嗯、 但 before 這個正經周刊之前呢，其實他是跟現在中央政策組的顧問這個邵善波一起做過報紙雜誌的、 嗯、 在加拿大回來之後，那時邵善波 在美國回來，做星島做 在美國回來，就很短時間執了、 嗯、 所以你看到呢，就是這些所謂今日鋪出來的媒體人在台前這些全部都有跡可尋，即是有根有據可以找到的、 啊、 好了，成報今日這篇文章由於炳海旗下的這個多維一直到成報所謂大家的雜派的媒體，為什麼會無端端在立法會9月4日投票之前弄個這樣的炸彈出來，就是這個其實這個 accusation 是很嚴重的， 而且這個、 是梁振英与中联办炒作呢个港独，煽风点火，制造危机，同埋咧扮中央。 嗱，呢个阿细良讲嘅其中一个 key point 就系大家都要明白咧，一篇咁重要嘅 accusation 咧，喺释放嘅时间系一个好重要嘅考虑嚟嘅。 嗯， 係嘛？即係而好似阿世良所講，點解喺選舉日之前發放出嚟咧？係一定係有玄機嘅。一定是因為選舉日是一個很 重要的日子的，就是在香港那個叫做中央對香港那個在那個策略那裡呢，這個是重要日子的。 兩個角度去解讀，第一個角度去解讀叫做扯貓尾論，就是我今天看那些八五二郵報，他就說這個是梁振英和成報扯貓尾，第一就是炒作這個港獨議題，令到泛民整個選舉裡面失焦，就不是以689下台為這個焦點了，而是以港獨影響個選情。就第二個扯貓尾論是什麼呢？我覺得有可能就是呢，將那個即是矛頭啊，就指了去呢，就不是只是689，就將中聯辦拉埋落水，就幫689開脫。這兩種扯貓論、扯貓尾論我覺得都不成立的，其實第一，你而家 accuse 中聯辦搞港獨，呢個喺中共嘅政治上係一條死罪， 係啊， 係不能夠為咗扯貓尾而扯到咁嘅地步。 罪行罪名太大了， 呢個唔係叫扯貓尾啊，係扯貓邊啊。 而且依篇文章其實大部分嘅內容係中聯辦，係 accuse 中聯辦，係 accuse 中聯辦，其實六八九係佔好少嘅份量嚟嘅。 不過我又唔係咁睇喎，我覺得咧佢畫龍點睛。因為我剛才所說的就是於敏鏗歷史大家都知道，但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說他曾經低調了很久，曾經在薄熙來和這個 胡錦濤年代就很低調，在北京 不是，我意思是他薄熙來倒下之後呢，有很多謠傳認為他不穩的，你睇翻轉頭啦，但係佢啲嘢咧有啲可能係，有啲唔係。但我覺得有樣嘢已經交咗心啦。點樣講交心呢？就話零一嘅成立咧，是很久之前的事，他成立了超過半年呢是未出紙的，他可以這樣出紙梅花，你去到譬如說71看到呢山那麼高呢賣不完，你知不知道燒錢燒得多厲 害？不是賣不完，是賣不到， 不是他根本是個point是根本沒人買的， 是沒人買的， 個point就是說呢沒人買不要緊，因為我這份東西不是用來賺錢的， 而家做傳媒都係個個都唔係攞嚟賺錢。 佢而家話咩啊嘛？要有紙先至可以啊，被即係嗰啲記者啊，先至可以被獲得邀請啊嘛。 唔係，個問題就係話，如果我係一個商業機構，我燒燒下都會燒曬，但呢個咧可以燒到。即係中國共產黨維持咁耐就可以燒咁耐，我呢個我 睇法。佢好似講過嘅，都話一億咧，即係一年咧蝕一億咧，都唔係一個對佢嚟講都唔係一個問題嚟 嘅。仲有一啲嘢啊，譬如話我哋黃雀行動，我哋香港嘅文化界嘅旗手，當年嘅革命文嘅代表，獅子頭啊， 獅子頭係 可以一個人反國教又絕食，係嘛？佔中又絕食。但是同一個時間可以在 中 間 冇絕食， 唔係接觸喺度，日日都喺度嘅， 都喺度 係啊，冇絕食，但日日都喺度。我意思係話一個咁嘅人咧，同一個時間咧就可以喺大陸搞遠線。 喂，大佬遠線，你淨係嗰啲藝人啊，無厘頭都俾人屈港獨，都要。呢、這個俾人封殺， 佢又唔使話有人封殺佢啊！ 何況喺佔領區走嚟走去，反而冇事。 又唔使敬禮嘅喎，係咪先？你話咩即係抗戰紀念啊，又唔使敬禮嘅喎。中國運動員咧，又唔使你。即係我意思即係話咧，呢、這、一個唔岑建芬同埋佢嘅老闆於品海呢啲唔係普通嘅人。他亦都不需要賺錢， 其實不是普通人，是習近平的人就得咯。 係啊，所以我覺得就簡單一樣嘢就話，另一嗰樣嘢咧，佢就好温和，同埋咧好多時候咧係幫傳統泛民講嘢嘅。 唔係佢哋 記者一樣，明報 佢哋記者已經傳咗出嚟㗎啦。一句説話咧，就係佢哋嘅機構裡面係一個人唔話得嘅啫，就叫做習近平。即係佢哋嘅，即係你可以鬧政府，可以鬧香港政府，你可以鬧大陸，但係。你一個人不可以抽清的，那個叫習近平，他裡面都清很清楚知道這條界線的了。 所以就說中聯辦究竟穩不穩陣呢？我覺得就說如果習近平不喜歡你呢，你幾鐵桿兄弟都不穩陣，包括兩個軍委副主席。 但是我覺得好笑的，這個成報的頭版呢之所以出格呢，就不只是他的標題和個內容，包括他揀相都很有一周刊 feel。 是啊， 那個張曉明那張， 那個是傳媒高手啊！張曉明那個就是衰樣嚟噶， 都不知道幾時影的那個衰樣，真係。 我今天揭過一份報紙，那個 design 不太差噶，開始有些進步。 但係同埋，我覺得揀相就是我當時在一周刊做的陣時咧，肥佬禮成日都話： 點解唔揀將佢蒙起隻眼㗎？咁我點解唔揀將好啲啊？衰人嚟㗎嘛，梗係蒙起隻眼啦。係 啊， 係嘛？佢就係而家就係用咗呢種 style 喎。你睇嗰、那個頭版裏邊習近平嗰個樣，就張曉明嘅樣衰到咧，真係咧，仲衰過梁振英喎，真係。梁振英個張都衰㗎啦。 但我話畫龍點睛咧，就話其實大家有冇留意到咧？啲人成日話西環同梁振英連成一氣，喺度搞一個獨立王國。而且嘅咧，係陽奉陰為中央嘅意思咧。呢啲講法咧，其實喺坊間已經講咗好耐。 但係成報只係不過今日咧，其實重複講過坊間你哋喺節目裡面講過嘅嘢嘅啫。 但係個關鍵咧就係、是、 成報寫呢個漢光社都係我哋聽眾嚟。真係噶，我哋講梁振英同中聯辦搞港獨都講咗幾個月。 其實真係好似噶，你如果聽你聽開呢、這個啊，我哋呢個節目， 如果聽咗成仔就覺得唔係新聞 嚟。係啊， 以為係以為 係新聞，呢、這個真係唔係新聞。佢因為係評論員文章嚟嘅。 乜其實嗰個當時會唔會係華啲嚟噶？ 好，華啲劉德華， 華少嚟嘅可能真係。嗱、這、呢個多維嗰篇咧，嗱你要 trace 翻咧，多維嗰篇咧，其實嗰個指控咧。其實我覺得是更具體很多的、 啊、 因為它裏面提到就是中紀委今次你留意一下成報也有提這個問題、 中紀委是一個有個人名的 姓李的女士、啊、就是進駐港澳辦與中聯辦 這個新聞是我記得是有過的出現過的 exactly 在多維那裡、 啊、多維說的、啊、 就說期望這個中紀委能夠抽出這個中聯辦即是在特區這個西環治港 佢係入主咩咧？係唔單止係中聯辦，係入主埋港澳辦， 係啊， 兩個辦， 係啊， 就要睇下佢哋依兩個辦裏面有冇一啲咧貪腐瀆職， 冇錯啦 嘅行為嘅。 咪所以我就你跟翻嗰條線嘅話，即係話當日多維呢篇嘢就冇辦法引起香港輿論嘅關注、嗯，包括曾鈺成喺內地媒體嗰篇訪問，亦都俾人封殺咗。 嗯。 所以先至我覺得啊，就將佢加温啊，升温啊、 嗯。 嗯。如果當日多維嗰篇嘢已經達到效果，我覺得就已經即係唔會有成報呢篇嘢嘅。 喂，但係你又嗱，依個又講啊，點解係成報唔係香港零一咧？你有冇留諗過咧？嗱，依個多嚟自多維啊，我哋當佢即係嚇成篇嘢嘅嗰個喺多維出現過啦。但係點解唔喺香港零一出，而係喺成報出咧？ 有原因的我覺得，因為香港零一就嗰個集派嘅媒體嘅色彩太重，太重。 而成報係未出現， 喺楊家成之後到停刊，到之後白武士，究竟白武士係邊個？而家究竟係邊個派係控制咧？我覺得冇乜人留意，我覺得。 其實我諗大家， 我係知今日睇完之後，我先至上去查翻成報嗰個究竟邊一個老細。係 啊，有個慣性嘅，即係譬如話你睇南華早報。咁你睇咗幾十年，你攞一份南華早報睇咧，你預期有啲嘢出現，正如明波一樣。如果唔係，點解我哋對嗰個 brand 係咁緊要咧？依、這個係傳統香港老牌嘅姊妹嚟嘅，呢樣嘢好關鍵嘅，因為零一係個新品牌，而且於品開個人色彩雜牌嘅影子太強烈， 嗯、 所以你揾個成報出嚟咧，我諗嗰個 damage 係大好多， 同埋個 impact 大好多，嗯、即係。即係成報其實都是被視之為建制派報紙嘛、 嗯 啊，而香港零一除了頭先你所講的原因之外香港零一在大部分不關心政治的人咧，佢未必看到佢個建即係親建制的嗰個的身份。咁所以咧，成報今次一出咧，我又覺得咧就實在嗰個 impact 就會大過香港零一添， 大好多。我覺得大，因為咧、啊、就香港零一係第一，佢係一個佢個報紙係周報，去、 啊、 到星期五先出、 嗯。 我覺得星期五先出就太過接近呢個選舉啦，星期日已經投票。 嗯。 咁、 嗯、 而家今次咧，就第同埋咩咧？我覺得成報受到其他媒體嘅關注程度高過香港零一， 肯定高喎。 即佢其實佢係要佢唔係要你買成報睇啊！而、嗯、家你要通過蘋果日報報導成報呢篇嘢嗰、那個 multiply effect 啊！你諗下，今朝我一睇明報即時新聞、蘋果即時新聞，全部都有㗎啦，已經係今朝早啊！ 如果你零一 咁，你諗下佢 multiply 出去零一，我覺得冇咁大。 係係 零一，你諗下佢幾單嗰啲揭嗰啲官員嗰啲貪即係嗰啲咁嘅貪腐又好、弊案又好乜都好咧，冇人 follow 嘅、 嗯， 因為佢已經太過重嗰個染紅嗰色嗰、那個嗰、那個味道啊、 嗯！ 但係我覺得成報咧，佢仍然咧一來佢老牌報紙咁多年， 嗯、 二來咧就係咧大家又知道佢有中資背景， 嗯， 咁所以兩樣嘢加埋。就變咗個深水炸彈啦、 嗯， 就係、是、話哇，其實你講辣 個程度咧，成報就係東陰宮嚟嘅。 嗯， 但係咧，你話多圍嗰篇咧，其實就係呢、這個。是重慶火鍋嚟嘅，真係係麻辣，直情係佢嗰篇嘢冇乜人留意嘅。佢數咗中聯辦五大罪狀，罪狀一自把自為，即係唔聽中央講；第二陷入政爭，嗱、這個就中曬嘅，即係話我叫你睇住個門口喺度做呢個 broker， 即係調停各方派系。點知你落場踢波？ 佢即係球證做埋球員啊嘛。 係啦，即係王興貴做埋正前鋒伊巴謙莫域嗰個位，即係呢個摩連奴落嗰場啊，而家。咁呢個就係叫做陷入政爭嗱，我陣間先解釋陷入政爭點解會咁大利益。陷入咗政爭之後，即係你做 broker 做球證，但係你同時係球員嗰陣時候，你嘅利益就真係大到不得了。 咪即係謝賢咯， 明白噶啦。第三就係咩呢？就將嗰啲政爭嘅後果就害咗中央，即係話佢聲稱所有嘅都代表中央。嗱、呢個喺張德江嚟嗰陣時候。找三條泛民蛋散當面數啊六八九咧，呢、這個咁嘅 setting 一定唔係張德江嘅決定。 嗯， 佢只不過係中央政治局授權張德江嚟去 deliver 習近平嗰條 line 啫嘛。 嗯， 所以張德江就話唔可以唔係溝通嘅大門，唔係淨係港澳，唔係淨係中聯辦。 嗯， 包括埋港澳辦嘅，其實咁樣已經係當時係咁講。 嗯 ，before 之前有一個叫馮毅。 嗯， 馮毅其實就係直接就係主席。總書記的代表、就是馮毅，就是當年2010年跟民主黨談判的人的， 就是那時候就是我這個名字就很熟悉了，其實就 是談判的人的， 他就是那個一直呢很多泛民呢都 所謂的中間人、 所謂就整個的說服、都是由這個馮毅去做 統戰泛民的一個旗手來的、 如果中聯辦是做得到或者願意做，就不需要這些這樣的所謂特使任差大臣嘛、所以馮毅就已經是之前不是私下見過泛民的已經是、但你想想張曉明是從來他都不玩這件事的，直接是全面封殺、所以這個所謂害苦中央其中一個罪行就是什麼呢，就是將中香港的政治鬥爭係變成產生的不滿，當發泄咗喺北京身上。 嗯， 即係當香港而家六八九啊、吳克儉啊、陳茂波啊、成棚呢啲建制派嘅撲街嘢咧，大家就算咗落去北京數。咁、另外就係呢個利欲分心，大家都明㗎啦。呢個即係乜嘢利欲分心呢，就係、當你壟斷咗香港嘅政治資源嗰陣時候，財來就自有方。 嗯， 點樣參選？去邊個區參選？攞乜嘢荷蘭水蓋？惠州市政協啊，江門市政協啊，定係香港區人政協咧？咁、究竟係乜嘢咧？係 JP 啊，太平紳士啊，定係紫荊咧？大紫荊婚宴咧？係咪？你諗下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利益， 即係有個價目表喺度噶嘛？ 係啦，咁最後一個叫做統戰不力。統戰不力就係咩咧？就係、是、直情有咁阻搞到咁阻。咁呢五大罪狀咧，其實就已經數完喺多圍嗰度。咁所以我覺得咧，呢個城報咧係因為多圍嗰篇嘢受到抵制嘅，我覺得係。 其實 除了蘋果，連明報都不喐， 係因為 香港零一都不喐。你很奇怪啫嘛，香港零一唔喐， 點解唔喐咧？ 喂，大佬，左右手嚟嘅喎，係嘛？多維其實個辦公室你知唔知喺北京嘅？其實係多維網啊，你以為佢係海外媒體？ 唔係佢即係雜粉咗裝啦嘛， 雜粉之中嘅雜粉嚟嘅係， 佢根本就係即係習近平嘅御用嘅工具嚟嘅嘛。 係咪就係2012年嗰陣時候不停幫阿習近平做宣傳嘅咯？咁所以嗱，呢個所以我覺得就第二擊，但係第三擊我覺得就唔會到喐中聯辦嘅，我覺得就反撲啦。所以我就話點解香港大亂就咁嘅原因。 嗯， 大亂嘅話咧，到第三擊咧，你就要留意一下其他所謂中方報系。去懟其他特首候選人最高危嗰個叫曾鈺成。 嗯， 我估啊，就會調翻轉反咬曾鈺成，唔敢咬習近平，其實就係會咬其他人，包括選舉前會唔會再掟嗰啲民主黨嘅假醜聞啊、抹黑啊？ 咁你出嚟啦！你而家最 黃危機啦，黃危機之後我估仲有噶。 唔係星啊，星島報業集團啦，你睇到啦。 之後仲有 噶，你今日東周刊，你睇東周刊啊？ 東周 刊咪今日又講尹兆堅啦，同埋邵家臻啦，即係都係講啲你知啦，男人講咩啫？咪講男女關係咯， 愛情嗰啲啦， 係嗰啲啦。咁又跟住之前就講嗰個咩會計界啦， 梁繼昌同埋周成啦，係咯係咯， 出曬嚟啊！但係你睇完嗰篇嘢咧， 教協中票啦，馬光啦，係咯。 但是呢你看到的，你看完我今天都专门买本又是东庄来看，看完之后呢其实是没有任何实质的内容的，你对任何的男人基本上你要在他的情色事件当中找不到十件可以出来数一下，即是有讲道德问题，所谓的道德问题嘛，即 是没有十条女都不要讲道德， 即是如果你找不到十条的罪状，那个都是好男人来的其 实我觉得 你要找你会找不到十条罪状， 直情是失败，即是你踢个波， 我觉得现在去到 hea 做 是求其踢求其一脚， 是连抹黑都 hea 住找单，我 即是求其一脚踢去对方的边线，我觉得都不是射门， 就水墩墩咁踢过去， 系啊，根本就唔系射门， 唔使射啫嘛，直情系水墩墩咁踢过去。嗱，所以我觉得就而家大乱嘅原因就系咩咧？当喐到中联办，我成日都讲香港乜嘢人，香港陷入一个咁尖锐、严肃嘅一个政治分化嗰阵时，边啲人利益最大？我觉得嗰个就系最大可能咧，系去制造呢个港独危机嘅人，唔需要内幕消息嘅。大家都知道香港人是什麼人，大家都知道基本上香港泛民支持者的取態是怎樣，是為什麼梁振英今天有解話的，其實他說、哎、我在施政報告講之前已經有出過那些關於港獨的書了，喂大佬 ,1964 年馬文輝已經講緊啦，係嘛，香港民主自治黨我們昨天已經講完了。 講到這裡呢，我們要、即係感激下一個我們的聽眾、他呢就給一些親身的資料告訴我們，就是那些什麼海德公園啊，什麼聯合國會議那些呢、就是講那個人呢就是馬文輝，聽眾呢就是我們那位聽眾，是一個對一個，根本是沒有人理的、 哦、得個聽眾、 啊、即所以就說即你是你、啊、馬文輝都講港獨，是不是學院又講緊那些民族， 就是因為如果柏立基那時候你的話寫個報告回倫敦， 不是了大了 倫 倫敦就派 MI5MI6 下來，跟住就叫英軍再加香港政治部就去跟蹤馬文輝，就揭先師公司有沒有賣假貨啊，難 道那 就是搞大了，跟住就、 即有一個叫徐成恩，咁啊，寫咗幾本？ 佢寫嗰本咩《一屈草的城邦》或者咩嘢嗰啲幾本嘢，其實 before 呢個《香港民族論》之前嘅。 係啊， 所以我就話梁振英其實有小事化大，而家仲喺度詭辯，根本 而家係詭辯唔到啦，就係、 是。係啊，其實詭辯唔到啊，《港獨之父》呢個名佢甩唔到啊嘛。 因為梁誒呢、這個徐成恩嗰啲嘢，學院嗰啲嘢咧，嗱好緊啦，學院嗰份報紙咧，連港大學生都唔攞嘅，免費嘅。佢係炒大咗之後咧，我哋夾硬咧，當時我知道有啦，我特登走去書局嗰度買呢個香港城香港民族論嘅，即係意思即係話炒作係洗唔甩噶啦。 你諗下嗰次啊，我去港大啊，孫曉南即係港大學生會嘅主席請我去講嘢。咁啊，講完之後咧，佢就煞有介事咁樣就攞咗本學院俾我，話俾我聽斷曬市噶啦。 係啊， 我哋仲有十本。即係山長水遠嚟到，你請我食餐飯，佢都係當送本學院俾你，已經係好大紀念品嚟 啊！大禮嚟啊！ 因為全港缺屎啊，因為 即係咁講，梁振英喺立法會講，即係施政報告講之前咧，係冇人知呢件事。佢講完之後咧，關於香港獨立嗰啲討論啊，出咗嗰啲書啊，徐成恩又好，港大嘅又好，香港民族論突然間好暢銷。咁所以咧，佢炒作嗰樣嘢咧係走唔甩嘅。 煽風點火炒作呢個一定走唔甩， 走唔甩嘅。 我做過呢個工作，即係話撰寫施政報告工作，永遠嗰個序言個 preamble 咧，其實係講緊咩咧？係個特首將佢個人嘅對個社會發展嘅啲睇法寫落，就同後邊嗰幾 part 都唔同。後邊嗰幾 part 就係講政策性嘅嘢，前邊嗰一 part 咧就係講特首個人嘅一啲政治嘅取態嚟。咁所以嗰個好明顯係梁振英個人嘅政治取態， 冇錯啦， 唔係特區政府嘅集體決定嚟嘅。而呢個政治取態究竟邊一個 tip off 叫佢寫落去咧？我覺得嗰個就係最關鍵嘅人物。你問我，如果中央嘅工作小組真係要查，係絕對查得到嘅。 係啊， 係絕對查得到嘅，因為寫嗰份施政報告係經過兩三個人嘅，你一問。幾時加落去就已經一清二楚。 內部有文件有記錄嘅，嗰啲嘢 每一個稿啊，係上一個稿有冇呢段，再上一個稿有冇呢一段，發咗出去俾咩人之後就有呢一段，一 check 就知道。 喂，最近咧冇咧，我就諗起一個人名，當你咁講嘅時候就叫邵善波啦。但係最近咧佢好似好靜咁啊， 好似被曬拉咗嘅。 係咧，好靜喎呢個人， 好耐都冇講嘢啦， 失蠢咯， 好耐冇講嘢， 係嘛？ 係啊，好似打輸咗俾張志剛。 張志剛差不多每個禮拜都有嘢講嘅， 係啊，即係呢個即係速龍對暴龍， 都幾慘喎，俾一個咁渣嘅對手打低。 咁我覺得好簡單嘅啫，其實睇下老細開邊個 啊， 其實唔在於兩個高低嘅，我覺得 嗱，講學識，我覺得邵善波係好過張志剛，始終都喺美國讀過書。但問題就係邵善波咧，就性格就外露啊。嗱，佢亦都唔係話大奸大惡，因為佢性格外露咧，所以就一上立法會就會出事嘅。就佢唔係嗰啲 即係佢都有機會得罪老細嗰種人。 係啊，佢唔係城府深嗰啲人，即係有乜嘢就不哩不啦。雖然佢係保守，但係佢就不哩不啦懟曬出嚟，咁咪賴嘢咯。係咪？但係張志剛，我覺得咁啊，隻眼太細咧，冇咁容易睇得穿佢諗緊乜嘢。所以嗰啲蒙眼啊， 眼系最容易睇穿噶，系嘛？啲不屑嘅眼神啦、啊。 但林郑你睇乜嘢都唔使听，睇佢只眼就知啦。林郑讲嘢，究竟系咪讲紧大话？究竟佢系咪讲紧啲佢自己都唔相信嘅？ 系咪讲大话戚一戚咁噶嘛？ 诶，唔系，除咗讲大话戚一戚之外咧，你要记住佢对住你讲嘢嗰阵时，佢只眼望唔望你？呢、這個就係最緊要，我覺得。 喂，講到呢度咧，你 CIA 嗰度原來有一套即係測 心術 嘅讀心術，咁就今次嗰啲立法會嘅選舉辯論咧，都我諗大家可以參考一下。譬如話有啲咩教主啊、雙王啊嗰啲咧， 教主 肢體語言， 教主 身體語言好清晰噶，要 教主基本上係好少出席論壇 嘅，唔係佢有啊，所以問到嗰啲嘢咪個身揈嚟揈去咯。 多數揾佢啲旁邊人出嚟、啊， 唔係佢兩個人一張名單啦、啊，咁佢揾嗰個啊，佢叫咩名啊？ 唔知 咩馬如生。买身去讲嘅， 啊，有时佢都唔出嘅。 但系佢就算唔答都好，你再翻睇翻咧，佢个身摇摆，即系黄云达都系啦，讲明啦，黄云达个身摇摆，个眼系另向一边，嗰啲咧就如果 CIA 讲咧，就系即系嗰个人系好硬 拳。佢唔系佢成日喺打拳状态啦，可能系 吓。 哦，咁样即系隔人批争啊，又踢脚啊嗰啲咁啊，但系嗰啲我谂嗱，我信 CIA 啊，信 CIA 啊，即系佢只眼蛇咧，然后个身喺度摇摆啊，佢就算唔讲嘢都好啦，佢出埋咗。 咁我觉得可能系你又 overread 咗嘅，有啲人。其實佢隻眼蛇呢係天生咁，唔一定係佢自己心裏面有鬼嘅，係咪先？我覺得就呢個可能要搞清楚，即係佢平時究竟係咪咁嘅咧？ 唔係你睇翻佢自己台啊，佢自己台嗰陣時理直氣壯講嘢，唔係喺辯論咁樣嘅，即係我覺得咧係有跡可尋。 哦，呢個亦都係互聯網嘅欺騙性啊！就係咧，當你係鍵盤戰士咧，你唔使面對一個真人，喺鏡頭前面做 live 咧。是永遠一個匿名的人，或者只有你講沒人講的呢，實際上呢就一定是理直氣壯的，因為你為奴取暖嘛，其他人個個都說、潘生好東西，那就基本上你不會遇到一個、就是、直接面對面挑戰你的人，所以你發覺很多時候這些鍵盤戰士呢、一去到你不要說現場，就算在錄影節目單對單呢，一超過五分鐘就見底了。為什麼呢？就是在五分鐘裡面呢，對手是會將你以前的立場會講出來、就不是別網上了，網上就是 XY 交叉2set 你老母就搞定了嘛、即是不需要講 argument 嘛、但你看上次譬如 K-Bow、胡志偉即係 K.O. 黃 文達， 唔係嗰個係經典啦。 佢其實佢個問題好簡單，其實佢嘅問題一啲都唔複雜嘅。胡志偉、就係呢個國政嘅打嚟打去都嗰獎啫嘛，佢都係。 係啊， 係啊， 處都係噶，都係話你呢個出賣，你叫人去死，你自己就 一埋位就抗龍有悔噶啦。 抗龍有悔，叫人去死 咯。處處都係。係啊，一埋位就抗龍有悔噶啦。咁所以就結果就係諗到啊，即係我哋諗啊，喂，唔係好難嘅啫，你應付呢啲問題。咁所以我覺得嗰個係一個即係當然係身體語言咯，我覺得亦都係 Google 大神嘅一個貢獻嚟嘅。以往從政嘅人咧，其實你以前嘅嘢講完就算噶啦嘛，因為你講攞生弊嘅啫嘛，你喺嗰下應付咗就算噶啦嘛。嗱，好簡單，你譬如成報呢單嘢，我今日我即刻打去呢、這個批判中聯辦咁樣，咁啊即刻彈出呢個多維網嘅新聞出嚟。所以我就話 Google 大神唔係淨係話幫你 keep 翻舊 record 啊，佢係將你腦海裏邊冇諗過相關性嘅嘢咧，佢用人工智能啊，將佢組織翻出嚟俾翻你睇啊嘛。 即係呢個係令到係好先進， 係令成日成日搜尋器啊，令到政客咧嗰、那個勾曬嘅，好容易，真係好容易勾曬嘅，因為是但一個人，佢唔係一個。在民主運動十幾年的老手添啊，是打一個中學生啊，去打入去啊，佢都可以找到啲嘢可以 KO 嚟嘅。所以我覺得當日 Google 嘅創辦人咧嗰句名言咧就即係唔好做壞事， Don't do evil。 係啊，呢、這個到今日都係仲係 valid 嘅，我覺得係。 喂，講翻成報咧，你阿細良喺度講咧就話嗱，而家就睇到嚟緊香港會大亂啦， 大亂 okay, 大亂， 天下大亂。 咁啊，喂，仲有另一樣嘢，我想即係從呢個大亂呢個角度之外咧，其實會唔會係都反映出咧？嗱，呢個嘅成報呢篇報道係咪大致睇到中共嘅權鬥咧？初步已經有啲眉目咧個結局。 嗱，我覺得咁樣對習近平嚟講。就在個頂嗰度，張曉明就在個地下嗰度，個距離啊。你話佢會唔會咁大動作去整縮呢個張曉明？我覺得呢個唔係關鍵。問題你要諗翻轉頭，港澳小組係邊個領導？上一次落嚟係啦，上一次落嚟係邊個？係政治局常委張德江。張德江亦都係喺上一屆政府，即係阿梁振英上台之前嘅廣東省委書記。當時亦都見過香港泛民。好明顯，當時佢省委書記嘅身份亦都係兼睇埋香港嘅，我覺得。如果唔係點會長毛見過佢啫？無厘頭嘅喎，佢當時係廣東省委書記嚟嘅喎，係嘛？雖然佢係北韓勞動大學畢業讀經濟，你睇到呢個 record 都知道，即係出事嘅啦，其實係。但係佢實際上係光派嘅， 佢係光派嘅。 張高麗、張德江都係光派嘅。 係啊， 好啦，我就係話嗱，中共權鬥就冇個好人，你唔好話呢個大大好嘢，洗握完手唔洗手呢啲就。即係白痴妹先會咁講，係嘛？權鬥只係要獵殺對方嘅馬仔。嗱，我之前我哋引述過呢個美國亞太區助理國務卿嘅呢個謝淑麗嗰本書，講中國救災點樣轉變成為民族主義，第二就係點樣轉變成為派系鬥爭，係借救災、借天然災害、人禍好去獵殺對方派系嘅主事官員啊嘛。你睇到孟學龍、北京市委喺呢個。沙士嗰陣時 候， 胡錦濤咪要自己斬咗佢咯。 但係後屘出翻嚟啦。 係，當然啦，佢醒目自己斬咗佢先，保住佢。如果唔係嘅話， 佢能斬佢嚟。 係啦，即係因為個派系鬥爭咧，佢就唔係咁啊。譬如你兩個派系鬥爭咁咧，你就會射殺阿 Lens 先嘅。因為你唔會直接射佢嘅，你係通過射 Lens 咧引蛇出洞。係嘛？你保唔保佢啊？你保佢嘅話，你點保啊？你點保你就要 confirm 你嘅咯喎，佢就要。如果你要保佢。但是你不是直接攻擊緊佢喎，係咪？我是攻擊緊件事喎，好似表面上是係沙士喎，係香港中聯辦過咗喎，所以我就話打中聯辦，打張曉明後面一定是打張德江，呢個唔需要argue，我覺得，因為佢整治張曉明對佢嚟講，其實佢個張曉明連中央候補委員都好似唔係嘅， 唔係 係嘛？中委會候補委員都唔係， 應該都唔係。因為張曉明的級別是比較低的，就 係咯。你想下佢爭咁遠，即係對習近平使唔使咁大氣力走去整治一個香港中聯辦的主任呢？咁我覺得 咁邊個睇國務誒呢、這個港澳辦嘅？ 港澳辦國務院咯，李克強。 李克強 係啊 ，OK。 因為佢官僚， 咁都有可能喎。 官僚系統 除咗射張德江，會唔會射埋李克強？ 唔會，因為佢哋而家講緊係地方主義。佢、一路你留意一下多維同城報。你將佢 translate， 如果有一個叫共產黨八股翻譯機咧，就好啦。我覺得呢種叫做派系主義、地方主義， 即係你要將嗰啲語言翻譯翻我哋理解嘅文字啊。 用翻佢嗰種講法咧，就係咩咧？就係地方主義。地方主義咩啊？就係叫做自把自為，然後叫做僭越啊。僭越中央啊，即係話 係好大罪嘅呢個， 係好大罪嘅，即係話明明。個權力是屬於中央的，你而家打橫將自己成為一個山寨王，其實同薄熙來冇分別。 你要我穿著褲呢，我就會第一個想起咧，就高搖啊，高光搖秀石的反黨集團，佢哋呢個叫做獨立王國。第二個咧就係逃住喺廣東， 仲有嗰幾句嘅潑水不入，滴水不進， 針插不進， 針插不進，係啊，你 即係佢個 point 咧，就話呢個係死罪。如果你話貪污，喂，有陣時啲嘢手腳唔乾淨唔緊要， 或者思想錯誤，全部可以改嘅。 思想錯誤可以做檢討。 呢個係政治罪行嚟嘅， 呢個係政治罪行嘅死罪，搞獨立王國。你睇下高光個死個下場好慘。 佢係借搞獨立嚟搞獨立王國。 所以之前阿細良你講嘅就係呢個係一個嘅叫做咩話？即係689嘅一種叫做咩啊？剛才你說扯貓尾， 我 就絕對不可能。 扯貓尾不會扯這條貓尾， 是啊， 那條貓邊來的，這 個是政治罪行，怎會用政治罪行來扯貓尾？ 即是你如果說中國以前專制王朝來說，就是 所有的神啊神下如果是僭越，即是话君子， 啊 君主啊，即譬如可以带剑啊，可以有咩服饰啊，你如果学咗皇上咧，你 随杀走啊！如果是明清的话咧，呢啲叫做咩啊？地方大员勇兵自重， 系啊，死罪嚟噶呢啲。 然后僭越中央，即系话你勇兵自重，跟住僭越中央。而家其实第三样系咩咧？如果你中纪委嘅调查，我谂佢政治嗰 part 就唔系最重要。其实就系头先五多维所讲嘅五大罪状里边嘅利益集团嘅问题。嗱，如果你系球证，你又系踢波嘅，即系你喺每一次嘅选举协调里边，本来就所谓嘅球证，即系话你系冇利益嘅。我負責就 base on 所有的選舉資料，每一屆的票站調查，然後抌落去做電腦嗰度做大數據分析，然後分析完之後就覺得哦呢區應該擺侯志強就擺侯志強，呢區應該擺呢個何君堯就擺何君堯，咁就唔係利益問題，你係一個所謂 mastermind， 嗱咁你個選舉佈局咧就可以符合到所謂北京最大利益，但如果你有啲所謂契仔契女部隊咧，所以我就每一次我都講點解要剿滅呢個契仔契女部隊，就係咁嘅原因啦。 啊， 咁你自然要讓位俾個契仔契女部隊噶咯噃， 係， 因為嗰個係摩連奴嘅契仔嚟噶噃。 嗱， 即係伊巴謙莫域係每一場一定要出嘅喎，就算佢入唔入到波都。 所以你講到呢一樣嘢咧，政治係好多嘢係關聯嘅，就令到我諗起另一件事，叫做周永強。事件啦， 呢、這個就更 嗱，你就令我想起周永嘅事件啦。你唔好以為冇關聯， 有絕對有關 聯，絕對有關聯喎。 嗱，你當你太多嗱契仔契女，包括咩咧？第一，以經文聯扶植經文聯打擊自由黨。經文聯裏邊嘅梁美芬就係契女啦。係嘛？跟住喺直選裏邊，你見到新民黨扶植新民黨蠶食。不是民主黨啊，是蠶食民建聯啊！ 民建聯啊！ 新民黨何來蠶食到民主黨呢？佢係蠶食緊民建聯啊！同埋佢係要調動嗰啲紀律部隊票、公務員票、鐵票嗰啲，本來係可以俾民建聯、工聯會郭偉強噶嘛？點解一定要去咗葉劉嗰度？點解去咗田北辰嗰度？而家仲要俾埋容海恩添？係嘛？你越食越多嘅喎、啊。係嘛？呢個摩連奴部隊啊！初初以為伊巴謙莫域，而家唔係啦，仲有個美麗達希恩，跟住連加埋埋，而家連朗尼都加埋入去，咁你咪死咯、你就成隊波走曬樣啊！ 一踢出嚟有三隊波嘅，原來你又唔交俾我，我又唔交俾你 咧，策反鄉議局咧。 喂，呢、這個肯定係係要策反鄉議局，懟冧流黃法系統，呢、這個係完全係不符合。從北京嚟講啊，係不符合香港嘅大局嘅利益嘅。因為第一，鄉議局呢班人其實都係馬首是瞻啫，睇下爺頭嘅啫嘛。 佢哋肯定係建制裏邊最忠心嘅。 只要俾佢繼續套丁，乜事都冇嘅。 佢係有眼前利益可以即係 settle 咗就得噶啦嘛。 係啊，冇噶，你唔改侯志強個髮型，乜事都冇。 咁啊係，葉劉個髮型都要捍衞咯。咁侯志強更加要捍衞啦。同埋咧，你講得啱啊！呢樣嘢，周永勤原本就係阿劉黃發嘅 劉黃發個系統啊嘛。 而且睇到今次方國山係啦，阿龍叔嘅契女張仁龍系統嘅， 仲有你睇 周永勤劉黃發系統嘅 係啦。嗱，你睇下，除咗周永勤出嚟一陣，我哋可能再長時間去傾啦。你睇到啦，已經出曬嚟啦。佢阿中聯辦嗰個投票指示當中。冇呢個周永勤不特止，亦都冇呢個侯志強。 我梗係冇啦，我要保嘅係阿何君堯。 係啦， 好簡單。 咁所以咧，又係喺呢個鄉市勢力當中，又要建立自己嘅勢力。 嗱，所以你留意得到嘅，其實好多嗰啲怪現象咧，一定係出現喺契字頭參選嗰啲區嗰啲度。如果冇契字頭部隊嘅咧，嗰啲就正常啲嘅，我覺得。嗰啲就係傳統啦，泛民鬥建制啊，而家可能再插多一支本土派嘅旗就係咁多啦。大混戰嗰啲，然後有啲鬼啊，有啲假流千石啊，嗰啲走出嚟嗰啲區咧，就一定係有契仔契女參選。因為契仔契女就必然需要假流千石去護航嘅。如果唔係嘅話，佢唔夠力當選嘛。 但是今次的事件当中周永勤突然爆喊爆大镬，就是弃选， 他那个 over 我不想说的over 了一点，我觉得 这一件事又是可以分析一下的， 是不是演技 可以分析一下 的。我觉得就我昨天看回喜剧之王，我就想送本演员的自我修养这个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就是演员的自我修养，就是你要由内到外先入回来。 但我这样说，我绝对不怀疑周永勤是受压，我不是懷疑這件事，絕對不是懷疑這件事，只不過他用什麼的方式去表達他受壓。這件事我就覺得又可圈可點了，跟你剛才所分析的 即是很多事是一起发生的。啊，这个周永勤事件之后又有这个成报的报道。啊，对中联办那个的指 控。而周永勤很明显那件事也是跟中联办有关。因为他们 这个就是契仔契女那里起出来的嘛。 嗱，这个就不需要我们讲的。阿田北辰话俾我哋听系同中联办有关嘅，因为佢第二朝就走咗去廉署报案，就话要还中联办清白。周永勤一个中联办一个名都冇提过， 即系我觉得咧， 佢系为中联办去廉署 嘅。我就唔明田北辰点解会知道周永勤 accuse 紧嘅高层就系中联办。 我就想讲一样嘢，就话佢嘅智慧相当高啊。 嗱，好明显，所以田北辰就系真正嘅契仔咯。 系啊， 我谂田北辰会唔会系其实系？反反間諜， 唔係唔係，我覺得田北辰係何君瑤嘅契哥。 你諗得複雜咗啦， 你諗得複雜， 你諗得 因為佢哋都係契字頭啊嘛。係 啊， 咁契字頭嘅女將就係容海恩啊、葉柳啊、 即係你講馬海 芬啊，係啦，馬海倫啊、掃把頭啊咁啦。咁然後咧，男士咧就係咩咧？田北辰啦、啊、謝偉俊啦、啊，同埋何君瑤啦、啊。如果以年紀嚟排咧，我覺得田北辰係契哥，何君瑤係契弟。 契弟嚟嘅應該。契弟 應該 是契細佬， 係啦，係個契細佬嚟， 契細佬。 契弟同契細佬有啲唔同 嘅，咁你呢個周永勤喐啊契爺啊，咁所以契哥咪要出聲咯， 出聲咯。 所以你睇到完全荒謬噶，田北辰啊，大佬關你叉事啊，係咪先？你為中聯辦抱不平喎、 啊。嗯，唔係，我覺得呢個奇怪的地方就話田北辰智慧咧，真係好犀利咯。人哋由頭到尾都冇講過中聯辦嗰三個字， 佢就將個火引去嗰度咯。 唔係唔係，即係話阿白宮發言人一樣咁，數翻 六百九 個 八九人格啲點出嚟咯。 即係佢將自己啲衫除俾你睇喎。 唔係，即係咁一個女仔話俾你聽，我冇僭建，我冇整容啊，然後就剝曬啲衫俾你睇咯。 唔係真係好鬼好笑啊！嗰件事真係咧，直至到周永仁出嚟喊冤嘅時候，係從來冇任何媒體講過同中聯辦有關。 冇咯， 冇 未去到。第二朝早就係佢第一個講， 講緊何君瑤嘅助選團。 係啦， 阿黃四川。 黃四川， 黃四川 係啦。咁何君瑤都跌心㗎啦，唉唔係好熟嘅啫，佢心急啫，佢想幫我啫，咁咪完㗎啦嘛， 本來。 我都唔知 佢又揭出嚟， 所以我難怪阿 Gordon 有咁嘅陰謀論嘅，因為佢係同時係田北俊嘅大佬嚟嘅。 所以我覺得田北辰咧， 嗰個真兄弟，嗰個 田北辰咧，即係呢個嗰個《無間道》裏邊嘅梁朝偉啊，即係揾啲石膏夾住咗隻手， 又 打摩斯密碼，因為佢最親嘅親大佬啊嘛，佢而家幫自由黨做緊嘢。 爹親娘親就不及呢個田北俊親， 你真係諗多咗。 你諗多咗。 田北俊同田北辰唔啱啊，一早唔啱啦，個老豆就姓田北辰。 田北辰就六加一嚟 嘅。其實佢當日喺自由黨嘅時候咧，大少就幫咗佢好多嘅，呢個事實嚟嘅。 大少之後咧，你留意一下， 作為阿哥幫佢啦，係咯。 周兩死咬住，不能不了了之嘅，其實，到而家仲係咬住，不能不了了之。我覺得逼退周永勤就唔可能係何君瑤，大家都明白，亦都唔可能係靠阿黃四川嗰段。 黃四川一定 話論壇追擊佢。 即是找二十个人去空佢嘛。 不是田北俊都讲得很明白的了。 他问他我没说压力是中联办啊，不过我有问他压力是不是来自深圳啊。这个可圈可点啊，我觉得。是不是来自深圳啊嘛，他问他。那为什么是深圳呢？大家都知道的。香港很多听众不知道。潜规则呢，所有这些选举会议就在深圳的麒麟山庄召开的。包括统战部来就来的，应该来了添的了。在那里操盘。你見到的、其實傳媒都拍過的，之後他們上去開會， 傳媒去追過的，他們追過開 Opsite 在麒麟山莊的，是的，所以田北俊才會說個壓力是不是來自深圳嘛，難道來自深圳羅湖城嗎？真的魚仔食腳， 魚仔食腳又禮又禮， 係咪就係深圳麒麟山莊啊嘛？就係嗰度，就係呢個而家我估下港澳辦 觀戰台 統戰部全部24小時 mon 住噶啦，已經就喺嗰度操盤噶嘛。咁好噶啦，如果你係操盤手，你又有隊波落去踢嘅、哦，即係話而家歐聯踢緊裏邊咧，有一隊波係直屬於歐聯個主席嘅、哦。咁你唔撲街？喂，你話點解阿樹根咁興啫？咁我點知啊？張國軍有冇利益俾你先？你插張國軍嚟俾咗攞咗我個位，係咪 ？Even 你話自己民建聯黨內嘅矛盾啊，啲人都 X Y 交叉二 set 啦。點解你要捧何君瑤？ 係啊， 點解你要捧何君瑤 ？Why him？ 點解係佢？ 我甚至懷疑啊！如果糾正我，如果阿石倫，我甚至懷疑民建聯新興嗰批。無論張國軍呢、這個 李 慧瓊，全部陳克勤呢一班全部是直屬中聯辦， 一定 是中聯辦擺入去的。 嗱，你睇咯，嗰你係鬼啫，中聯辦最中意擺咩人入去咧？律師、會計師， 唔係我有幾樣嘢嘅。第一，除咗律師之外咧，就係、是、通常都係英文比較差嘅律師，要加個 condition 啊。我估因為中聯辦佢冇做語文核實啊， 即係佢自己冇能力嗰陣時， 佢 interview 嗰陣時啊。系嗱，你话杨生 interview， 可能佢侧边有好多人睇住你，已经喺度即时喺度。 佢入边有两个鬼佬 做一个评估噶嘛？但我估中联办评估物色嗰啲插入去民建联嗰啲人嗰阵时咧，冇做语文测试。 但系叻嗰啲又唔， 所以有猜埋 black 出现咯。 唔系又有一个问题嘅，叻嗰啲又唔会入呢个系统啊嘛。 嗱，第二咩咧？ 叻嗰啲去咗公民 党。第二就系嗰啲大学好难揾啊，喺 Google 都 search 唔到啊。 系咯， 嗱，而家死啦，柯创成揾唔到。 唔系佢自己都揾唔到啊， 佢自己揾唔到， 佢自己揾唔到啊。到而家 真系好笑， 到而家都未答你柯创成， 呢个真系好笑。离远咁样攞张证书俾你睇，死啦！而家就香港零一同明报就打到去嗰间学校嗰度，人哋话冇呢个 人。 嗱，我话俾你听啊，呢个系坐监嘅。